旬集中采摘，在金色的阳光下经历半个多月的去皮晾晒，今年的新疆阿克苏185的纸皮核桃终于来了。昨天到货，我们几个主持人啊就瓜分了几百袋。 是啊，等待了一年的新鲜美味，醇香酥脆，是时候为家人换吃今年的新货了。作为一道美味又健康的零食，许多家庭都是有常备核桃的习惯，但好多便宜的买到的核桃啊，外壳坚硬，这老公不在家根本打不开呀。 是啊，还有老人啊，你像我大姨，她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想吃核桃敲不开，视力还不好，这小碎壳啊经常吃进嘴里，所以呢后来就买一些核桃粉、核桃饮料，虽然呢也冠以了核桃的名号，但是这些产品在含量和价值上相比核桃却是打折不少。而现在呢，纸皮核桃的出现就刷新了核桃的新吃法，剥壳取人从此呢变成一件简单的小事儿。 是的，纸皮核桃呢因为皮薄如纸，容易取到枕人而得名，又名路人核桃，双手一捏，白胖的大果仁就露出来了。 是， 果仁饱满，醇香甘甜，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全家每个人一年到头都需要的健康零食。 没错，而今天呢2018年的新品纸皮核桃上市，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优惠。此刻抓住5分钟的抢购时间，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箱5斤装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只要199块钱。 是的， 这个熟悉的朋友一定知道啊，去年咱们也卖过一袋400克，这4袋呢当时卖的是199，今年呢等于是加量不加价，整整5斤哦，只要199。 是的，因为价格太低了，我们今天会严格的卡住时间点，只有5分钟，所以您赶紧先来记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本次抢先推出的这批核桃来自新疆阿克苏原产地核桃农场，更新鲜更健康，每家每户是必备。全省送货上门，价格再说一遍，是199块钱5斤装，而且送到您家您就知道了。这个核桃的品质特别好，不会穿插一些不好的坏果，不会一次冲好，都是一级果。 没错啊，4007106108 4007106108，刚刚一报出去就已经开始满线了。手机尾号0518的胡小姐订购了2组，说价格便宜，185的纸皮核桃自己是最爱的。还有3684的张阿姨也订购了2组，说啊看手机上说啊，这老年人要多喝豆浆，这每天呢自己都打豆浆，放几颗核桃、红枣、黄豆，这口感是相当好。 可以。 还有0848的朋友是订购了2组，说你们电话真难打，赶紧抢2组先吃着。 不好意思啊，新品上市本身靠抢啊，今天活动还是加量不加价的活动，所以机会非常难得，电话占线您只能耐心重播。4007106108 4007106108，199块钱，记住了，是一箱5斤装。 对， 只在新品上市阶段，只在今天。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继续来看到0044的朋友说啊，这寒露到了，是时候翻出这个芝麻、核桃、莲藕、百合开始养生了。菜市场买的核桃呢看着便宜，但是没内容，买的都是空壳，有一半打开都是坏的。还有9599的林先生说啊，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喜欢吃核桃，这现在岁数大了，每天吃几颗，老年人吃核桃挺好的，以形补形。 对， 还有7321的朋友是订购了5组，说是跟朋友一起来订的，去年那就吃我们家的核桃好吃，那今年就一直在等呢。 好了，提醒大家，4007106108 4007106108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抓住机会，核桃呢被称为长寿果。 是啊，每天吃2颗核桃，不管是学习用脑的孩子，还是记忆力下降的老人，我们好忘事儿的自己都很适合。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是新品上市，最好的185纸皮核桃，亲民的超低价格享受，您机会错过那就太可惜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199一箱5斤，每一颗都是颗粒饱满的精品。 对， 最后的20秒钟，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是日月单刀。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瑾收拾收拾，辞别了孙权，一人一骑就奔麦城来了。来到城下，他冲着城上摆了摆手，那意思你们可别放箭，我是江东孙权将军派来的使臣，有要事要求见二军侯关羽。城上人一看诸葛瑾这样也就放心了，怎么人家连把宝剑都没带，后边也没有军校兵卒，根本不像是来攻城的，赶忙跑进帅府禀报。关羽这么一听，在这种时刻诸葛瑾来麦城见我，他这算何意？出于礼节也得见一见，吩咐关平请诸葛先生来见。关平出去把这位诸葛瑾先生陪进来了。诸葛瑾呢还跟往常一样，并不是说你看呵，这麦城四周围兵是兵山将是将海，都是我们江东的，现在您关羽完了，我得给您摆着架子让您看看，没有，就跟上那个荆州那两次一样，还那么客气。等诸葛瑾一见关羽，他偷眼一看呢、啊、诸葛瑾也服了，怎么都到这份上了，这位关军侯啊也跟在荆州一样，这架子压根儿就没倒，还是那样严肃凛然呢、啊。诸葛瑾心说：“真行啊，二军侯，您好啊。”关羽呢，也是挺客气，呵呵，原来是诸葛先生，恕我未曾远迎，岂敢看座谢座。关平给搬过一个座位来，诸葛瑾往那一坐，他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这些文武啊不由自主的都把胸膛挺起来，这叫冷了迎风战，饿了把肚舔，也不能让你江东看出点什么破绽和笑话来。瞧我们军侯这气度没有，军侯什么样我们什么样。关羽手捻长髯打量了打量诸葛瑾，子瑜先生，不知来我麦城有何公干？诸葛瑾一拱手，二军侯，我是奉我家吴侯的将令，特来劝谕将军。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仅君侯所统汉上九郡，皆已属东吴所有，只此麦城孤城一座呀，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呀。君侯，您何不从我诸葛瑾之言，斩归顺江东，是将军复振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望君侯熟思之。我来劝降来了。关公这么一听啊，卧蚕眉的眉梢往上这么一挑，把眼睛瞪起来了。诸葛瑾一看呢、啊、坏了，又活了。子瑜诧异，关某乃谢良义武夫，蒙我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城若破有死而已， 自古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陨，名可垂于竹帛也。 哼，这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啊，要往地上这么一扔啊，都当啷当啷的。关公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关羽不过是一员普通的武将，承蒙我大哥刘备以手足相待，我家兄长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背义投敌呢？你们完全可能攻破了我的麦城，到那时我是有死而已呀。那个白玉呀，你摔碎了它行，但是你改变不了它那洁白的颜色。那竹子你可以用火把它烧了，但是那竹节一节一节的你毁不了。我关羽身虽陨呢，就是虽然死了，但是我是名垂青史。子玉，再勿多言，请速出城，我要与孙权决一死战。说完这番话，关羽啪把脸扭过去了，不理他了。诸葛瑾坐在这儿这难受啊，心说，哎呀，二军侯啊，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诸葛瑾这番苦心呢？你看看人家吴侯孙权本来要下令攻城，是我给拦住了。人家吴侯啊，要想跟君侯你结亲。对了，我提提这档子事儿得了，看来硬劝他归降啊，这事儿太困难了，我把这事儿估计的太容易了。你说我这么干巴巴的走出麦城，这多难为情啊。这位诸葛瑾先生又犯了那书呆子那呆劲儿了，这什么时候啊，您还妄想说什么呀？他还说，呵呵，哎，君侯，我还有句话要跟您说，就是上一次啊，我奉吴侯之命到荆州向您求亲那个事儿，我家吴侯啊没有别的意思，是真想与君侯您结成秦晋之好，共扶汉室，别无他意，这本来是个好事情，二君侯您何必这样执迷呢？今日君侯不归顺江东也罢，结亲总还是可以的吧。如果真的结了亲，我家吴侯会立刻撤兵啊，这样呢我们孙刘两家还可以共同灭曹啊，岂不是一件美事？君侯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关羽根本连头都没回，看了一眼关平，关平啊一按崩簧，苍啷把宝剑亮出来，瞪眼瞅着诸葛瑾，看这意思要把这位诸葛先生给斩了。诸葛瑾吓得一哆嗦，关羽一摆手，平儿不得无礼，来替为父送先生走吧。关平这么一听，遵命，咔把宝剑还匣了，请诸葛先生随我来，又把这位诸葛子瑜给轰出来了。诸葛瑾是满面羞惭呐，跨马出城，回到大营来见孙权。孙权一看诸葛瑾这样，心里就明白一半了，准没说成啊。子瑜，此去麦城，说降关羽怎么样？主公，哎，有话只管说嘛，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呢？他不降，不单不降啊，他要和主公您是决一死战。哦，孙权点点头啊。诸葛瑾算计着，孙权非活了不可，拍案大怒，立刻下令攻城。没有，只见孙权双挑大指， 关羽真乃是忠臣也，佩服，真是一条英雄好汉，无愧于威震华夏、西川五虎将之首。两边的文武啊，都差点笑了。笑什么呀？心说主公您还夸人家干嘛呀？那关羽一向是神勇大义呀、啊，谁能说得动他呀？诸葛瑾去的时候都多余，不过我们没敢拦。现在您还挑了大指夸人关羽，到底怎么办呢？您别看孙权嘴里夸呀，他心里比这些文武都急呀。现在劝关羽归降，他不降，捉不住，杀不了他，这便如何是好？孙权看了看吕蒙，吕蒙就明白了，他赶忙抢步上前：“主公，您不必着急，关羽是指日可擒呢。他在麦城这儿根本就待不下去，因为里边既无粮草，也没有水喝。他虽然派他手下先锋官廖化到上庸求救去了，可是直到现在，上庸啊，什么动静都没有，救兵未至啊。那么麦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关羽必然要弃麦城而走啊。此时只要咱们设下埋伏，令关羽是插翅难逃啊。吕蒙这计可真毒啊，这叫赶尽杀绝。孙权这么一听，自明此计非常之好，我看是关羽可擒呐、啊。如此，来，请子明传令。哎，吕蒙一听，主公在此，我怎么敢当呢？哎呀，子明啊，你是我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啊，赶快下令吧，麦城一战全靠将军。说到这儿，孙权往旁边这么一闪，坐在帅案的那边那儿了，把正当中的这把大椅让给吕蒙了。瞅那架势，要是吕蒙给孙权一指令，这位江东主孙仲谋也得按令而行啊。哼，孙权真会用人呐、啊，这叫把钢使的刀刃上了。吕蒙往后倒退两步，整了一整盔甲，上前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呀、啊，多谢主公。他就秉正归坐了，然后传令，擂鼓声战。随着三通鼓响，江东文武全到了，文东武西列立两旁啊。哎呦，众文武站在这儿这么一看，怎么吕蒙坐在正当中，咱们这位主公把着那帅案边那儿坐着？哦，全明白了，麦城一战今日啊是全仗我们吕蒙将军了。这吕蒙往那儿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呀、啊、这人就怕抬举啊，甭管什么人物，往那大帐的帅案后边正当中一坐，那身份自然就起来了。吕蒙拿起一支大令，朱然听令，在。朱然赶忙向前抢行一步，插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精兵3000埋伏在麦城以北20里等候关羽。三更一过，关羽必然从这条小路奔西川，你迎战关羽可有恙，只许跟他打上几个回合就把他让过去。 这个朱然一愣，心说那我这支人马算干什么的呀？ 哎，你听我说呀，你让过关羽呀、啊、好让你随后掩杀，不许与他迎头苦战。 遵令。 朱然接令在手，点齐3000人马， 一不响鼓，是二不放炮，悄悄的就把人马带走了。吕蒙又拿起一支令箭来，潘璋何在？在。我给你人马2000，你埋伏在邻居等候关羽，牢记要死战不放。你别看朱然可以把关羽放过去，到你那儿，你得把他给我挡住。遵令。潘璋刚把令接在手里，吕蒙又大叫了一声：“马忠何在？”哟，这一声喊呐，把帐中的武将都吓了一跳。都督这怎么了？派他干嘛呀？他有多大本领啊？在这武将之中，他职位最低，年龄最小，给他500人马，让马忠埋伏在罗汉峪。罗汉峪这地方是去往西川的一条咽喉小道，可是马忠能守得住吗？甭说众文武面面相觑，心里都觉得奇怪，就连潘璋都看了吕蒙一眼。潘璋接令在手，他还没等出帐呢，吕蒙就把马忠给点了将了。潘璋心里想，都督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让我迎住关羽死战不放吗？那么为什么还派马忠领几百人在罗汉峪那儿埋伏，让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生擒关羽？就凭他呀？哼，心里说，马忠，你领着500人呢，你就在那罗汉峪那儿趴着去吧，到不了你的手里。此功是你家潘璋将军的啦。潘璋把嘴一撇，举着大令，左手一撕战裙，出大帐了。可是这文武里边啊，也有不这么想的，有人呐，了解这马忠，这小伙子年纪不大呀，可是他一脑袋的鬼主意呀。小伙子别看年纪不大，阴毒狠辣四个字他都占全了。吕蒙都督今天能派他，是必有打算。马忠这时候已经把令接到手里了，他大喊了一声：“遵令！”举着令箭出大帐了。这时候孙权看了吕蒙一眼：“子明啊，关羽能从北门走吗？他怎么非得走这北门呢？你在小路上设埋伏，那么关羽要不走小路呢？他要走大道该怎么办呢？”吕蒙一笑：“主公啊，我想派兵啊，分东西南三面猛攻这个麦城。城池不大，又加之关羽兵微将寡，好多军校身带重伤，城内无粮啊，他很难守住这座城池，他必然要弃城投奔西川，去找他大哥刘备求救兵去。莫看关羽连吃败仗，可是他复夺荆襄九郡的这雄心未减，他还想把荆襄九郡夺回去。我给他留出北门来呢，他奔西川走着近呢。那么他为什么要走小路呢？要换别人很可能走大路。关羽呀，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他也要走这条小路。这就是关羽其人，这个人本领大，他高傲无比，有埋伏他也不惧，凭着他的宝刀快马，他认为是天下无敌呀，所以我才把埋伏设在罗汉峪，主公您只管放心。哦，孙权点头，原来如此啊。子明神算，你快传令吧。吕蒙又传一道令：今夜定更，攻取麦城，在攻城之前，全军上下偃旗息鼓，不许有一点动静， 随后吕蒙派一个中军，让这中军带些军校去找来荆州的好多降卒，就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小校投降的，把这些人找来了，让他们骑着马在江东军兵攻取麦城之前，叫这些人围着这城先喊这么一圈，喊什么呀？喊那些守城军校的名字，让他们弃城回家，我们江东啊保证把这些人平平安安送到家乡去，是居家团圆呐、啊！别守这座麦城了，麦城已经成了一座死城了，你们呢也不必再为关羽卖命了，你家里的亲人盼你是早日回归。呵，吕蒙这一计可太毒了，你关羽不是厉害吗？我涣散你的军心。他这用的是当年呢、啊、楚汉相争之时，楚霸王被困在垓下，那么韩信呢用张良吹箫吹散了霸王手下的8000子弟兵，最后逼得霸王是自刎乌江。这吕蒙兵书战策他可没少看呢、啊、他没打仗呢先用这么一计，这计可太厉害，这些人就围着城这一喊呢、啊、又喊过来了50-60人，喊了半天才喊那么点人呢、啊、嗨呀，关羽现在手下一共才有多少人呢？那50-60就不少啊，这些人一听说乡亲叫他的名字，亲人盼他早归，他就把那绳子往垛口绳这么一拴，出溜一下就下去了。守城的军卒啊，让这城下给喊的是人心惶惶哦。守城军赶快禀报了王府，王府这么一听啊，有这等事，带我来看。他赶忙跑上了城头，安定军心，咱们不能跑啊，现在眼看着救兵就来了，咱们里应外合杀出麦城，咱大获全胜，还要把咱的荆州给夺回来呢，怎么能够弃城而逃呢？让王府这一说呀，哎，这些军校稳当多了，虽然稳当了，王府也不放心，赶忙禀明了关羽。关公一听急忙去文武计议，现在关羽的心里也非常着急啊，自从派走廖化上庸搬兵到现在没回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知世恶，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公一听，急忙去文武计议。现在关羽的心里非常着急，自从派走廖化、尚雍搬兵到现在没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如今听王府这一说，那关羽熟读春秋，他能不知道吕蒙用的是什么计策吗？这要涣散我的军心呢，把这些军卒要都给喊跑喽，这城还怎么守啊？快告诉江东别喊了，那哪行啊，那也太幼稚了，没法告诉你，堵得住人家的嘴吗？人家这叫战术。关羽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候王府赵磊、周仓、关平都到了，几个人坐在这儿互相看了看，关羽冲着王府点了点头啊，王先生，关某昔日不用公之妙计，方有今日之危，现在城池被围，救兵未到，我等将复何如？现在关羽是从心里往外追回了，当初没听人家王府之劝，说是潘俊这个人他守不住荆州，关羽呀，没听进去，说不能换人了，我已经安排他了，如果说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可以沿江修筑点烽火台。没听人家王府的话，才有今日之败，现在是追悔难及，没有用了。王府听了关羽这几句话，唰，他的眼泪就淌下来，冲着关公一拱手，君侯啊，我无计可施啊，进到麦城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君侯您说过，子牙复生难救此伟，那江上姜子牙多厉害呀，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啊，他也没办法了，如今的麦城就是管仲在世，乐毅复生也不行了，我无计可施了。关羽听了这几句话，啪把长髯这么一抖，王先生不必悲伤，公等既然一筹莫展，那我关羽只得与孙权决一死战，与麦城共存亡。关公又火了，赵磊一看知道关羽这个火不是冲王府发的，啊，君侯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派廖化将军到上庸求兵，至今救兵未至，我看这准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哼！关公听着这哼了这么一声，关羽心里头比谁都明白，只是没说出口而已呀。君侯啊，我看与其在这儿守着这座孤城啊，不如弃了他。嗯，赵雷此话怎么讲？君侯您率领些人马杀出麦城，杀出重围之后直奔西川，禀明我家主公，领救兵归来啊，再重收九郡，不知君侯意下怎么样？嗯，我也有此想法，来来来，我们登城一观。文武跟着关羽上了城了，来到城上这么一看呢，这江东大营里是静悄悄，鸦雀无声啊。关羽一眼就看破了，这是大战前夕的平静，今夜江东必然攻城。关羽仔细这么一看，这江东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可是唯独这个北门江东的人马不多。 关羽心想，要走只得从北门走，可不知道杀出北门去，从哪条道奔西川走着进。他们由城上下来，到帅府找来几个向导，问一问他们从哪边杀出去，奔西川路最近。其中有人赶忙禀明关羽，说是只有从北门走，出了北门之后，您要走邻居，过罗汉峪。这是一条什么道啊？是一条小路。奔西川有两条路，大路远一些，小路近一些，不过这个小路不好走啊。道路崎岖，大队人马行动不便。关羽一听，正好，我麦城这儿没有多少人马，我走了不能把这些人马都带走，还得留下一些守麦城，正好走这条小路。王府听到这儿站起来，这赶忙拱手，君侯啊，还是走大路吧。为什么？唯恐小路有埋伏。关公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王府先生，小路总有埋伏，关某何惧？那算什么呀，不是就一点埋伏吗？我杀退了他们不是就过去了吗？马上分兵，刘王府和周仓守麦城，关羽自己带着关平赵雷，我为前锋，赵雷关平断后，今夜天黑杀出北关，不得有误。这一分兵困难了，怎么一共才多少人啊？300多人，让人喊跑了好几十，合成人马现在算的一块也不足300人了。王府亲自挑选些精壮士卒让关羽带走，因为这往外冲杀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不知要杀过几道重围呢。王府传令让这些军校是严装待发，应该严装饱食啊，得吃饱了喝足了扎树停当好往外杀呀。饱食吃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只得把那腰带啊多勒上几扣吧。等到太阳刚一压山，关羽是披挂整齐，吩咐一声抬刀备马，这可真要走了。王府含着眼泪站在关羽的身旁，他亲自送关羽几步，君侯啊，一路之上您要多多保重，愿君侯早日平安到达西川，如重围难破，望君侯您再退回麦城，另图他计。君侯走后，王府死据麦城，城如破，身不降，盼君侯早日来救。说着话是泪如雨下，关羽拉住了王府的手，这眼泪可也止不住了。关公一生哭过几次？没有几次，兄弟相逢的时候他大哭过一场，今天这眼泪止不住了。为什么？关羽明知道自己往外杀要杀过多少道重围，杀出去杀不出去且莫论呢，自己走后谁来守这麦城？只有王府了，留下周仓做他的助手。王府多智，周仓虽勇，但是他们手下只有100个军校，还多半带伤，城内没有一粒粮食，这麦城怎么守啊？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得相逢，见着见不着了那就没法说了。王府那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君侯，我就盼着您平平安安到西川吧，我呀就与这个麦城共存亡了，麦城一破，王府必死啊，此忠臣不可多得。关羽怎么能不哭？ 生离死别呀、啊。王府亲手扶关羽上马，他打他赤兔兽往前抢了几步，腾腾腾，王府往前追了几步，又一次拱手，君侯，兵行小路，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关羽一点头，啪，把长髯这么一甩，宝刀一横，横刀跃马，率领200残卒杀出了北关。关公杀出城来这个时间呢，还不到定更呢，天已经是大黑下来了。吕蒙呢，原来在营中传令，说是定更天，从东西南猛攻这麦城，就把北边给关羽留出来，让他从北关走，迫使他离开这个麦城。同时人家也估计到了，关羽啊，他绝不能走大路，即便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按着他的那个脾气秉性，他的那本领，他也要从小路闯过去。所以他安排了三道埋伏等候关羽呀、啊。关公怎么能知道呢？他出的城来一看，就这么几座大寨呀、啊，领人马一声怒吼，就杀进了吴军的大寨，非常顺利的从这大寨就杀出来了。只听江东有些军校有气无力的喊了那么几声，莫要放走了关羽，人家连追都没追。关羽是飞马疾驰啊，这200来个军校说是走路，那简直的都像跑起来似的一样。虽然江东军校不追，不追也得快着点跑啊，跑出有20来里路来，大家稍稍松了口气。这时天上的乌云飘散了，露出来一弯明月，把山路照得还挺亮的。前面呢是个岔路口，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向导赶忙过来问，请问君侯，是从大路走啊，还是从小路走啊？关公在马上一欠身，左手一推长髯，龙眼神看了看，在麦城不是说过了吗，小路去西川进，不过这个路不大好走，还是走近道吧，兵行小路，遵令。人马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会2里来地，忽然听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呀、啊！啊！紧跟着是金鼓大作，火把通鸣。一彪军杀出为首一将，跃马鸣枪，挡住了关公的去路。关云长，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等待何时啊？这人是谁呀、啊？朱然呢？关羽看了他一眼，都不认识他。朱然在关公的眼里，那是个无名的小卒。可是朱然这神态太气人了，呵，摇头晃脑啊，真是得时的狸猫欢如虎啊。这朱然心里还想呢，我家吕蒙都督都多余派出了潘璋和马忠，还派那么两拨人马干嘛呀？今儿个我呀，就把关羽生擒活捉了，我说什么也不让他过去。虽然吕蒙将军有令让我把关羽放过去，从后边掩杀，我放过去干嘛呀？我把他捉住，不是就省了潘璋的事儿了吗？另外我也建了奇功了，他跃马鸣枪直刺关羽，关羽也不搭话，举一刀就劈呀。这朱然以为能在关羽的面前走上10个8个回合呢，感情还没杀过3个回合嘞。关羽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哈，刀削朱然的头盔呀、啊！可把朱然吓坏了，他以为脑袋没了呢，吓得他拨马就败。关公无心恋战，是夺路而走啊！哎呀，朱然一瞧啊，还是我们吕蒙都督说的对呀、啊，我得从后边掩杀追呀、啊！他从后边追上来，关公且战且走啊！这一路杀呀， 身边还剩下100来个军校，还有不少带伤的，前面快到邻居了。这时候天又阴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天已交过二谷，打过二经了，天上阴云密布，好像是要下雨，风下来了，哗，风是雨的头，哎呦，这一路上好凄凉啊。关羽问那个向导，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君侯，是邻居。哦，关公知道这是要路严侯，唯恐这儿有埋伏。关公刚想到这儿，就听前面号炮连天，喊声四起，漫山遍野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跟白昼一般，迎面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上书几个金字，江东潘。潘璋一见关羽更不搭话呀，是跃马扬刀直取关公。关云长横刀迎战，呵，二马盘桓就打到一处了。这时远处天边传来滚滚的沉雷声，吓得战鼓敲得震心呐、啊。鼓声、雷声、风声、喊杀声，人声鼎沸，战马嘶鸣，一场好战呐、啊。这潘璋可不是朱然可比，他居然能在关羽的马前走上20几个回合。潘璋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想把关羽给截在这儿，不让他过去。我一个人不是杀不过你吗？我来个轮番迎战呢、啊，这波下去，那波上来，来个车轮战术。关公无心恋战，他没有心思打呀，恨不得杀条血路就冲过去。好不容易这才杀退了潘璋，夺路而走。再看关公身边呢、啊，还剩下10几个军校，关平催马由后边追上来了。父亲，赵雷将军已经战死在疆场。原来赵雷死于乱军之中了。唉，关公听的这会儿好不凄然。关公抬手用战袍斩一斩泪水，吩咐一声平儿随父来杀。关公在前，关平断后，父子一前一后，直杀到罗汉峪。关羽在马上举目这么一看呀，好险的一座大山。这罗汉峪是两山加一沟，头上一线天呢。这条谷谷长30里，小路盘山转，这山道是48弯，见山不走山，树木真直，遮天蔽日，谷底幽深，溪水湍急，野草喷壕，葛藤盘绕，萧鸣猿啼，风吹落叶，唰，环视群山是满目凄凉啊。现在已经是天交五谷了，可是还没亮呢。关羽身边的这10几个军校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站在那地方直哆嗦呀。怎么了？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现在是什么季节？10月深秋了，眼看就立冬了。可是关公手下这几个军校还穿着单衣呢，迎着这么冲的山风，那山风啊比陆地的风凉得多呀。再说肚子里没食儿啊，昨儿个姐麦城杀出来的时候就没吃嘛，杀了一夜了。你看在喊杀的时候啊忘了肚子饿了，现在想起来了，哎呦这滋味儿，甭提多难过了。这10几个军校再有几个带伤的，站在那会儿都直打晃，眼前都冒了金花了。关羽在马上回身这么一看，哎呀，真是心如刀割， 自己带着这十几个残兵有何面目到西川见大哥刘备？最对不起兄长的是有负重托，自己不该大意失去荆州，难道还返回麦城？嗨，回不去了，走吧。这时有人提醒关公：君侯前面路险，恐有埋伏。啊，关羽一想，只有从这儿闯过去才能到西川见兄长求得救兵，是再夺荆襄。他把手这么一扬，叫这十几个残卒紧紧跟上来，咱们赶快通过这个罗汉峪。关羽催马往前一走，走不多远，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前面有一道绊马索。这绊马索谁设的呀？马忠啊。马忠自从接着吕蒙这令之后，他心里头就一个劲儿的直突突。他接了大令，由大张退下来，他把自己手下几个亲信全找来了。我说，现在吕蒙都督给我一支令，让我在罗汉峪这儿埋伏，说捉拿关羽，我能打得过关羽吗？他手下人这么一听都差点乐了，怎么，谁知道您能打过打不过呀？我打不过呀，别说我一个马忠，十个八个也拦不住关云长啊，我哪能是他的对手？这些人一听呢，您既然拦不住人家，您干嘛接这个令啊？嗨，这话不对了，吕蒙都督看得起我呀。你没看这几路人马派的都是谁吗？第一路那是朱然呐，二路是潘璋，都是我江东的名将。没想到这第三路会派到我的头上来，你看看，这说明吕蒙都督看得起我，那我就得竭尽全力，想出一切办法，运用浑身的解数，我得把这关羽捉住，你们说对不对？马将军，您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捉住？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如果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官民知是恶，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马忠自从接着吕蒙这令之后，他心里头就一个劲儿的直突突。他接了大令，由大张退下来，他把自己手下几个亲信全找来了。我说，现在吕蒙都督给我一支令，让我在罗汉峪这儿埋伏，这说明吕蒙都督看得起我，那我就得竭尽全力，想出一切办法，运用浑身的解数，我得把这关羽捉住，你们说对不对？马将军，您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捉住？他手下人这么一听啊，将军，那我们可没主意，怎么连您都没办法，我们怎么能想出主意来？走，你们先跟我去，咱们先到罗汉峪看看，趁着朱然潘璋都没动兵，咱们先走。感情马忠啊带着他这500人马他早就来了，来到这儿他围着这罗汉峪啊转了好几个圈儿。他一看这地方可是真不错，两山夹一沟，必经之路是非从这儿走不可，撑得起是要路咽喉口。哎呀，咱们怎么才能把这关羽挡住呢？要凭咱的本领，别说我带着你们这500人，再加上几位，再换上500，搁这一块1000多，也挡不住人家。那您怎么办呢？我有主意了，你们呢如此这般，马忠啊就在这儿设了7道绊马索，他用那马的鬃绳啊把这绊马索呀用盐水把它染喽，染得跟那个草葱那个颜色差不多，染了6条了，最后那条染不了了，那颜色不够了，那怎么办呢？嗨，就弄这么一条白的得了。下好了绊马索，马忠一看呢、不行，马将军怎么还不行啊？嗨，光绊马索哪成啊？你们没看看人家关羽骑的那是一匹什么马呀？他那马都神了，日行1000，夜走800，穿山跳涧，据说呀要是遇上什么海水长江，这马一撒欢啪啪啪踩着那水瓶就过去。您看见过吗？没有，我听人那么说，他这马安俩翅膀就能飞起来。那咱们这绊马索白安了，也不好使啊。就是啊，我怕绊不住的。那您怎么办？咱们还得呀挖点陷马坑，只要是能把关羽这马给弄倒喽，我说嘿，咱们就齐了。怎么齐了？了不得了，咱们就，你想想，好马是大将双足啊，那就如同他2条腿一样，他这2条腿没了，他还有什么本事啊？平地他耍他那青龙刀啊，我马忠就敢在他面前走10几个回合。嚯，这些人一听咱马将军不错呀，真有2下子哦。关云长的马要没了，您就敢跟他面前走几个回合了？那可不是吗？如果他要骑着马，我也骑着马呀，甭说10几个回合，2照面你们就找不着马忠了，我就完了。来吧，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哎，我说啊，还不行啊？怎么还不行啊？光这么几道绊马索，几个陷马坑，咱们能把关羽给捉住吗？哎呀，我说马将军，您总这么问我们，叫我们怎么回答呀？可您心里都没底，我们更没底了。咱们应该设下天罗地网，可哪儿找这天罗，哪儿找这地网去？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再问问你们，假如这关羽要不走这条道，得怎么办呢？ 不走这条道，那咱们就瞪眼看着他从别处走呗。那咱们敢不敢从后边追呀？那就瞧您的了。 不用，吕蒙将军都安排好了，让那朱然和潘璋从关羽的后边掩杀，我在前面这儿堵截。只要咱能把关羽给截在这儿，咱们就大功告成了。你们就回去跟着我一块儿在主公贺咱都督吕蒙跟前请赏。 哎，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马忠过来一问，这些军卒愣了，心说咱马将军怎么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您这叫是一路主将啊！您看看，您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走走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跟这个说说，跟那个道道，这哪行？他们哪知道马忠的心理呀？马忠那怎么能跟关羽比呀？那姐天上差地下去了。你说吕蒙愣给他一道令，让他带领几百人在罗汉峪这儿埋伏着捉关羽，您想想他那心里能不紧张吗？我怎么能捉得住关羽呢？我把那马给他绊倒就算完了。马绊倒就在平川路上，你别看马忠那么说，那关羽没马就没办法了，他没马呀也能把我这五百军兵杀个望影而逃啊。我得怎么想主意，等他那马一倒就把这人逮住。那这些军卒一听，您哈呼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这不是这儿埋伏着呢吗？刀枪在手，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嘿嘿，不行，你们拿那什么呀？刀啊，那是什么呀？枪啊，拿这没用，就你们这几把破刀烂枪的就能捉住关羽了。你们得给我换那钩杆子，换那大铁锁，知道不知道？只要是他那赤兔马夸嚓让咱这绊马索给绊倒喽，或者掉在陷坑里，你们就一块往上冲啊，是钩子锁一块上，想主意把关羽给我绊倒喽，得哪儿勾他哪儿，听见没有？哦，那行，咱们赶快准备吧。现准备来得及吗？嗨，您想啊，他是埋伏军呢，什么都得有啊，就把挠钩准备好了。感情那一个钩啊叫钩，两个钩啊叫挠，哎，分那齿儿，要八个齿儿呢那耙子。把这些挠钩套索准备好了，军校又请马忠来看看。马忠啊几乎是挨着个的看，挨着个的检查呀，他看了六遍，心里踏实点了。行了，我说你们就给我好好看着啊，只要关羽一来是速报我知，遵令。等到快天亮了，马忠也有点困了，这俩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上眼皮像坠着俩秤砣似的，想让他精神点也不行。就在这时候，他听旁边有人跟他说话：马忠将军，关云长来了。声音并不高，在马中听来就好像咔嚓一下脑瓜顶上打了个炸雷一样，腾的些子他就蹦起来了。怎么着？来了啊！快把望远镜给我。汉朝哪来的望远镜啊？两千倍，那是现代化的，汉朝那时候也有，不过呀太简单了，就那么一根大竹筒，拿这竹筒端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马忠一赌气把竹筒扔了，别看了，跟着我过去看看得了。马忠还没容得从那山石后边转过来，就听哗啷啷啷啷这么一响，感情关羽胯下的赤兔胭脂马已经趟上绊马索了。这下把马忠给乐的简直他都要发疯了。怎么样了？他问他手下的军卒，手下军卒告诉他已经把这赤兔胭脂马呀给绊在那陷坑里去了，好给我捉活的。马忠带着人刚要由这山坡往下闯，还没等闯下来，只听那赤兔胭脂马稀溜溜在一降，嘡嘡的一下子，这马一声长嘶啊，好似龙吟虎啸，突然间就由打这陷马坑里头跳出来了。 差点把马忠给吓趴下。你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马是不是神了？可怜的赤兔胭脂马呀，突突突突突突四条腿一个劲儿打颤，那汗呢顺着马的鬃毛往下淌。这匹马好些日子没正经吃什么草料了，马肚子里没食儿啊，也没的东西喂它呀，有时候就给它扔几个野果子。赤兔马不吃那玩意儿，今儿要是肚子里有食儿，根本就绊不倒它，它也掉不到那陷坑里。现在掉那坑里了，它愣蹦出来了，赤兔马也急了，养马比君子啊。马也有一颗马心呢，他知道主人关羽是正在备难，他恨不得累生双翅多生四条腿跑到西川去得了。赤兔马也没想到躲开第一道绊马索还有第二道呢，他的绊马索颜色都一样，跟那草丛那个色儿差不多，可是这第二道绊马索呀愣让这赤兔马给认出来了。马一瞧，哎呦，又一条。马一麻装啊，稀溜的一下子他把两个前蹄子抬起来，腾的一下愣从第二道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了。他是一连跳过六条绊马索，哎呀，这是多不容易。第七道绊马索这几个军卒一看坏了，咱们这几道索都白准备了，真应了马忠将军那话了，不好使啊，看来咱是白费劲了，就剩咱最后这一道了。别说话来了，眼看着赤兔胭脂兽接近这第七道绊马索了，这些军卒把牙一咬，眼一瞪，使劲儿起，还疼，把这第七道索往上这么一蹬，咵的一下就绷直了。嘿嘿，这赤兔马还真就没躲过去。怎么回事呢？这第七道绊马索是白的呀，赤兔胭脂马没认出来，它毕竟是马呀，它不是人。刚才那六道绊马索都一个颜色，马中不是把这绊马索都染了吗？这第七道索那颜色不够了，干脆就这么地得了。马中当时还想呢，赤兔马，你再是一匹神驹，你还能跳得过七道索呀？他们把这根白色的绊马索呀作为最后一道就给设在这儿了，赤兔兽还真没看出来。虽然没看出来，赤兔马非常有灵性，他听出来了，这两个马耳朵一直就这么支棱着，他听这声音好像是绊马索，夸这一绊的同时，赤兔马想一跃身，由打这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但是啊，这两个前蹄子没抬起来，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饿的，抬不动了。马心是这个心，想从这绊马索上边窜过去，没窜利索呀，啪的一崩。这马一歪头，啦啦啦，一头就栽倒了。赤兔马这一倒，关羽就由打马上折下来。这些军卒一看马倒了，骑马的这员将掉下来了，甭问，那就是关云长。快，哗啦一下子，所有的挠钩套索呀就奔关羽来了，像平地起了一阵旋风一样，哗西咔西哗啦，当时就把关公给绳捆锁绑起来了。这赤兔马腾愣的一下子站起来了，他往关羽的跟前跑啊，马怎么能知道主人已经让人给绑起来了，他还想驮起关公来往西川跑呢，那军卒拦着他想把这马给挡住不让他过去。赤兔马急了，咚咚，是连踢带咬，踢倒了好几个军卒。他还没等跑到关公的跟前呢，马扑通的一下，不用绊马索绊， 妈自己就躺在那儿，口吐白沫，连饿带累，马力已尽，赤兔马再也站不起来了。江东这些小校一看咱们捉住谁了，关羽关云长，哎呦，当时是一片纷乱，这通嚷嚷，我们捉住关羽了，生擒了关云长。这喊声传到后边去，让关平听见了，父亲被擒了。哎呀，关平七窍生烟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闯过来搭救父亲，可怎么能够呢？因为人家有好多军校拦住了关平的去路，不让他过来。就在这时，那朱然潘璋从后边杀上来，就把关平给包围起来了。一番苦战，关平怎么能敌得住这两员大将，最后也落马遭擒了。朱然和潘璋这么一看，嘿嘿，咱俩居然没捉住关羽，抓住了个关平，那也行啊，谁把关羽逮着的？马忠。这么说咱俩还得给这位马将军道个喜，马将军哪儿去了？现在已经大天大亮了，只见马忠从山坡上下来了，呵，摇着头晃着脑挺着胸背着手，这嘴撇的好神气呀、啊！潘璋朱然往前这么一抢身，哦，马忠将军，恭喜恭喜啊！哈哈，二位将军同喜同喜呀、啊！要不是您二位劫杀关羽，杀得关云长筋疲力尽，我怎么能够在罗汉峪这儿将其生擒呢？多谢二位将军鼎力相助，若非咱家吕蒙都督神机妙算巧安排，我等怎么能立此奇功？嘿嘿，潘璋朱然点点头，心里说，马忠呢，小伙子你还得出息，你知道这仗往谁身上记？这次我江东白衣渡江，奇袭荆州，逼得关羽夜走麦城，都是我家都督吕蒙的功劳。得了，咱们不要多说了，赶快回营交令。潘璋朱然和马忠合兵一处，压着关氏父子回来交令来。孙权正在大帐那儿坐着呢，一听说什么被关羽捉住了，腾楞一下他站起来了，扑通一下他就坐那儿了，腾楞又站起来了。大伙一看主公这怎么了，孙权心里有点发慌啊，这是真的吗？真把个关羽关云长捉住了？哎呀呀，他赶忙问手下人，这不是在梦中吧？主公，这是大白天。吼吼，来呀，快请吕蒙都督。吕蒙这时候披着战袍打外边进来了。这时候吕蒙本想换换衣服，一听这个消息呀、啊、嘿，都没来得及换，右边那袖子伸着，左边那袖子耷拉着，他由打大帐外进来，进来就给孙权贺喜呀、啊、恭喜主公，我们已经生擒了关羽。哎呀，子明啊，我正要给你去道喜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多赖子明出力呀、啊、从此我江东无忧了。行了，这回算真行了。子明，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主公啊，您应该立刻升帐审问关云长。孙权一听，哎，子明不能审问，见见吧。来呀，升帐。随着一声令下，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孙权吩咐，来呀，将关羽押啊，且慢，推进帐来啊，不， 请进帐内，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在是用词都不当了。孙权呐，真有点发懵了，怎么能够会把关羽捉住了？嘿，他就捉住了吗？吕蒙坐在旁边，神气十足啊，功夫不大，把关公由打帐外给推进来。关羽往这儿这么一站，打量了打量孙权，又看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凤目微合，是如入无人之境。哎，真神奇啊，两边的文武啊，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们就偷眼呢看孙权。只见他们这位主公孙权呢，俩手一扶帅案，看那样要起来。吕蒙在旁边坐着有点着急了，心说主公您不能起来，今日之关羽非是昔日镇守荆州的那位关云长了，那时候他要上咱们江东，您得有个起座，那叫座上客，今日已成我江东的阶下囚，您怎么能站起来呢？就这一眼呢、啊、提醒了孙权啊。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君侯关羽，别来无恙，恕孙权失礼不恭了。你看我在这儿坐着，你在那儿站着，而且还倒减着二倍，这对您关云长是多不尊敬啊。哼，关羽哼了这么一声，没理他。孙权可有点来气了，哈哈，你关羽还这么大的气派，你把你那威风收一收吧，我得给你两句让你听听。云长公，昔日我曾派诸葛瑾到荆州提亲，我实指望与君侯结下秦晋之好啊，君侯当时如果允婚，就不会有今日之辱了吧。君侯服输乎？你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威震华夏，今儿个会让我孙权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啊？人家关羽呀、啊、半点都没服，呸，啐了孙权一口，闭眼小儿。这句话两边文武把头都低下了，感情我们这位江东霸主孙权孙仲谋，在这位关羽关云长的眼睛里是闭眼小儿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羽父子不幸在罗汉峪被擒，这下可把孙权给乐坏了，简直他抑制不住那高兴劲儿，当即升帐，传令把关羽推进大帐。孙权心想，关云长啊关云长，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啊？你那威风多大呀，是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威震华夏呀，嘿嘿，曾几何时啊，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入秋以来，我们结合这个季节，结合这个秋季养生，讲了有关许多秋季养肺这方面的知识和方法。 嗯，讲的确实内容可不少。 从中医的角度和大家剖析了很多方面。 对，从传统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啊，这方面确实讲了不少。不仅仅讲的这个中医的基础，特别是你发现了，我们为了让大家好理解，结合了临床以及疾病和一些症状，哎，这样结合着讲，使大家哦了解的更加清楚。就从理论到实践，你从实践当中，很多都是我们讲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讲的许多都是临床常表现的一些症状，大家不知道呀什么原因呢，找不着根儿，是不是？这个我们结合这个呢，然后联系哦传统中医，这样大家听起来有理论， 有实践，还有根据。 对， 最重要的是还有更多的方法。 方法没错，这就体现了天人合一 啊。李老师， 嗯， 以后我们有时间的话再给大家这个梳理一下我们讲过的这些秋季养肺的基础知识好不好？ 你说的这个要求啊非常好，因为我们讲的知识啊很多了。你看讲到这个肺，这个肺啊和我们的啊脾的关系，和肾的关系，肺主皮毛啊，宣发肃降，什么通调水道，肺朝百脉，是不是 喜运勿躁啦，肺再治为悲啦，肺上一脏是什么关系，下一脏是什么关系， 这些呢我们都听一听，但是把这些内容听完以后啊，我们许多人还在做笔记，可能我们讲的是不是有条理化呀，做记录的是不是能够都记下来呀，记下来的内容哪些又是我们的重点，这都需要给大家做一个后期的后处理。 李老师，您谈的这个养生啊，就是根据季节谈这个养生保健，真真正正的体现了这个天人合一。 哎，要是我问你个问题吧，你说养生和季节养生有什么不一样？你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季节养生哈，实质就是根据这个季节、天气和气候的变化来养护我们的身体。 哎，现在讲养生啊，保健的，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啊水平的不断提高啊，大家都想健康了，市场的需要吗？从哪个角度讲的都有，饮食养生。 对，大多数谈养生哈，都是从饮食的角度上去谈， 哎， 没有像您讲的气候的变化，影响人体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谈的这个养生。 哎，这就是不同的啊，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优势，大家呢，全面的听，全面的了解。然后呢最主要的还得结合自身，这点我们多次强调了啊。一般的养生它没有呢跟这个季节特点、气候，不同地域、不同季节、刮风下雨，这个呢刚姜老师说了，都对我们身体、对我们的生理产生影响，有的从运动是吧，有的从音乐方面啊进行养生啊，有的从精神心理，我们呢是一个主线条，就是围绕着这个季节养生，把这些其他的养生知识揉进了季节养生。 是的， 一个是我们讲的比较多， 相对来说是比较全的， 知识面比较广，比较全，还比较深，讲的还比较透。 哇，你把好词都给用上了。 不是的，确实是我们用了这个20多档的节目讲到了这个秋季养生。 没错，我们尽量啊照着刚才姚老师的那个标准去做，讲的全一点，深一点，啊，细一点，啊，你比如说啊，我们谈到了这个季节养生，季节的变化，啊，我们有一句话说了，吃凉粉看天气，啊，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这句话？到了什么季节，我们应该干什么？这一点上，这叫什么？叫自然规律。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吃凉粉要看天气？这句话呢，有些人可能一听就过，又细琢磨起来，这里边还有很多奥妙， 蕴含着很多道理， 是不是？为什么说吃凉粉要看天气？你到什么季节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比如说，从四季养生来说，大家都知道叫春播，是不是？ 对， 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不是规律？ 是的。 你是不是应该按照这个规律来办事？ 必须的。 啊，你秋天不去播种，是吧？夏天没有很好的打理，那你秋天收什么？那你冬天藏什么呀？他连收都没收，没收多少，你藏什么呀？这就叫规律。为什么说吃凉粉要看天气？啊，我们说了，年轻时候，是吧？你要有理想，有志向。你到老的时候，你最起码有个吹牛的资本，是不是？啊，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那你在年轻时候一定要打好基础。什么叫吃凉粉要看天气？啊，要按照规律来办事。啊，现在我们为什么说不按照规律？有些人，你说我们现在说到这个秋季，我们说谈到秋季养生了，啊，我们贴点词说吧。如果站着那个吃凉粉不看天气的现象，我们举例太多了，什么冬天吃冰糕啊等等的现象，我们用一句话就说了，吃凉粉看天气，就说是有些人不看天气，大冬天就吃冰糕，你说他看天气吗？为什么现在很多病发生的很多，而且越成年轻化啊，没法不成年轻化，这些东西就是没有按照我们的 人体的这个生理要求去做。 对，就是没看天气就吃凉粉， 嗯， 啊，没看天气就吃雪糕，冬天吃西瓜， 是 特殊的情况，有发高烧了，它是良性的病， 还是得看那个你的体质适合不适合。 我们还得回到啊，咱们词儿啊，就是说近一点了，比如说谈到秋季养生，我们在宏观上怎么认识？刚才姚老师说了，李老师在讲养，在这个讲养生有一个呢线条啊，就结合着季节养生。没错，哎，姚老师，我问你，咱既然提到季节养生，现在谈到具体的秋季养生，那我就问一问你啊，天人合一吗？那你要必须得知道这个秋天的季节特点，你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秋天季节的特点，大家都知道，用4个字就可以概括了：秋高气爽。 没错，要往细说呢。 就是秋天的这个季节的气候，首先出现了燥。 没错，你看很多人现在都在讲养肺阴呢，秋燥嘛，去养肺，养肺养什么呀？啊，养肺阴，这个讲的很多了。对，就是对，针对着一个燥的一个特点，这就叫调，从饮食上去调去。 嗯， 还有呢， 秋天的风比较大，过去不形容秋天的风，秋风扫落叶。 没错，它不仅光扫落叶啊，我们一见了风会怎么样？会屁股干发干， 对， 会鼻子发干。 是的， 你看我们晾个衣服，搁在那个什么过堂风那儿，一会儿就干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风去湿，湿去的大了、多了、程度高了，形成这个燥。 因为秋天的风大，又形成了这个秋天的燥。 没错，还有吗？ 还有。这个秋天雨后的寒， 没错，它是夏天到冬天之间的一个过渡。 对，还有这个秋天是天气逐渐逐渐的就变凉了，首先体现早晚就开始凉了。 没错， 还有这个尺内尺外的温差也比较大了。 你看看我们为什么啊，这 跟姚老师提了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问题啊，是我们这种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的。你既然讲季节养生，你首先必须要了解你这个季节的气候的特点， 一定要了解这个季节气候天气变化的特点，结合咱们人体的生理特点，是不是？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一一的分析一下，比如说刚姚老师说了秋燥，光知道行吗？你必须呢根据这个特点，你知道啊，这个季节气候的特点，这燥舒服吗？ 了解这个季节气候的特点对人体的影响， 没错，这时候发生影响了，那你怎么解决这个呢？这就是你要讲的收音机的养生的内容，这是我们讲到养生的根本。根据它的燥，我们要吃一些运折的。还有呢，那空气干燥啊，怎么办呢？那造成我们皮肤干燥啊，这时候要喝水。有人说了，这个天一凉，人们就 不想喝水了， 不想喝了。对，这时候你就调了啊。你比如我们夏天告诉大家多喝水啊。因为在出汗，新陈代谢快，要补充足够的水液，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喝这个水？频频饮水。 也就是说，你不渴也要喝，怎么去喝呢？要频频饮之。 它不就起到一个运燥的作用吗？这是针对这个燥，我们自身去怎么调理？环境怎么去调啊？你比如说，我们马上这个暖气啊，一到冬天之后开始送暖气了。一送暖气，突然人觉得温度，室内温度一下就高了，高了人们就干。这时候你就需要调了，怎么去调啊？现在也比较讲究的，屋里有一个什么调湿器，来点水蒸气。那我们不用那个，我们可以用别的办法吗？可以啊，我们临睡觉前呢，把它拖拖地。还有呢，我们晾点湿衣服，这样就调剂了。你去做了这些工作了，就受点累。但是你换来的是什么？换来首先你自己的感觉是舒服，反正往深层次来说呢，对我们的身体的生理起到非常有益的帮助。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季节气候的特点，燥我们怎么去应对？还有刚刚姚老师还说了，是凉 寒。 寒，这个寒，这个寒的特点，哎，杨老师说的特别具体。一开始这个变凉的时候，早伏天气，早晚凉，是不是？ 是的。 早晚凉，你去怎么调呢？这时候就需要 早晚要多加衣服。 一日三开箱是说什么时候？过渡阶段，气候还不稳定。怎么个不稳定？你看人处的温度，它就有变化，早晚有变化，室内室外有变化，哎，北方和南方有变化。啊，现在人活动啊比较多了， 南来的北往的， 哎，你要知道你在南边，不然你要上北边去啊旅游和串亲啊和办事，那你要知道， 那就要加衣服， 这就是一个调，早晚你要调，这样呢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个适应这个寒，有一个过渡。为什么要过渡？因为我们讲过，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啊？这句话说了不知道多少遍。 就是在这一凉一热交替的时候，人容易患病 啊。你比如说，你室内热，室外开始凉了， 就是说室内和室外的温差大的时候，应该怎么调？ 你去怎么调啊？ 嗯， 其实呢，我们早就教给大家了。你起来以后，不是光说室内和室外，被窝里边和被窝外边温度都不一样，是不是？ 对， 这说的就更细了啊。 大家那肯定就乐了。李老师对生活观察的太细致了，正是因为细致，我们而且呢，针对这个，我们还把一些具体的方法教给大家。你看一星轮，你就去做五步操；一睁眼，你就拿手干梳头，坐上了吗？ 坐上了。 哎，就是揉鼻子，做完了以后，你又坐起来，坐起来干什么？赶紧就搓脖子， 调动全身的气血。 啊，搓完脖子你就下地，赶紧就做什么？扩胸抡打这个肩和背、肩和腰，把你的气血活起来。啊，血是有温度的，通过你的外动促使了内动，一内动什么呢？这气血循行起来，循行起来之后，你还会发冷吗？就不会了。活动开来之后，然后你再出去以后，啊，身体有一个什么呢？提前总动员，激发了人的什么呢？抗病能力、抗风寒能力，也增加了， 因为你体内的气血足了， 也增加了什么呢？调节能力，这不就清楚了吗？杨老师，我们说的全不全？ 全。 室内室外， 早晚温差大， 南方北方是吧？你要带衣服，这就是季节养生，针对这个季节的特点气质，一一给他说细了啊。就像杨老师说的，不仅把这个情况给说了，而且我们在讲的这个实用性，就是可操作性非常的强啊，你就知道哦，我们要做什么，是不是？ 是的。 哎，这样呢，就和我们的季节气候贴的就比较近，别格格不入，格格不入，你就与天不合了，天不合，他就说受到惩罚呀，惩罚什么就得病呗，实际上就是没有按照自然规律去办，这是我们说的，结合着灶我们说了，结合着我们这个凉 也跟大家说了。结合这个秋天的风也和大家谈了， 对，哎， 那个、 结合这风呢，咱们再加一下，好不好？ 好， 你把办法给大家说了，我们怎么去防风啊？第一，我们知道受风啊，脖子后边就容易受风，看看我们脖子后边都哪些穴位啊？ 风府、风门， 是不是？ 风池， 还有风池。 嗯， 为什么让大家搓脖子？说你容易受风，说我加强再做一做，除了搓脖子，你可以按揉按揉。按揉按揉风池穴，按揉按揉风府穴，啊，这都可以。风门，啊，另外你还可以什么呢？可以使用砭石，哎，去刮一刮它呀。 经常刮一刮脖子两侧那大筋呐，风池穴下头哈。 啊，你临出门你就刮个、刮个七八分钟啊。 别说刮个七八分钟，刮个三五分钟脖子就特别热。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这时候别再袒胸露背了，什么性感的。什么线条啊，先保护起来吧。 对、 啊、 保护好自己的自身的阳气。李老师，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秋天的气候的特点是沉降收、也就是说是阳气下降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保护好这个阳呢？ 我们先把这个风先说完了，好不好？把这个风呢，我们去把这个风门啊给关严了，把它搓热了。怎么叫关严了？气血调动起来，正气足，邪不可干。另外呢，不要袒胸露背，该围围脖呀、围上它。这围脖什么时候用啊？不是有风吗？空气变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颈椎病很多，你怎么去防啊？是吧？搓热了就防。刚才姚老师说了，阳气下降，夏天你就我们说养阳、通阳，好容易攒这个阳气了，你就轻而易举的就把它。耗散了，可惜不可惜， 所以这时候要保护好阳气。 对呀、啊，这是它的特点，结合着这个保护，保护阳气，首先注意不要受寒，因为什么？我们讲过，姚老师记得吧？ 嗯 啊，寒怎么对阳是产生什么？ 寒伤阳。 还有呢，湿， 湿会阻阳， 所以这时候的运动你就不能出汗了。 对，千万不能出汗 了。哎，我们提这时候。刚才姚老师说了，秋天天高气爽，我们也极力推荐大家干什么呢？在这时候要采取运动的方法，是吧？我们曾经说了，结合有一句话说啊，到了秋季，人们的健康谚语是什么呀？春捂秋冻，是不是有那句话？ 过去是这么说的。 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这句话对不对？对。 但是不能过。 但是你怎么去理解？ 嗯。 更主要你怎么运动？那你必须保持着七分的暖意，三分的寒意。三分的寒意靠什么？ 三分的寒气它也不舒服啊。三分的寒气一个是让你逐步适应越来越冷的气候，还有一个是嘛，这三分需要你用运动来弥补。 也就是说用运动方法弥补这三分的这个寒衣。 那你就是七分的穿衣服暖了，再加三分的运动，你就感觉到很舒服了。如果你十分的暖和，你再一运动，它要发热了，出汗，出汗了以后就容易受风了。有湿，湿要补阳；受寒了，还要上阳。接下来还有一个特点，刚才姚老师提的有点着急了，说说整体的这个阳气。阳气啊，我们曾经啊在夏天时候给大家讲的比较多。 对，阳气这方面的知识，在夏季养阳的时候提了很多很多，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说听我们这节目，一定要把前面的知识是吧？你看，啊，应量结合起来，就说你这个知识，季节养生它是有一个呢一贯性、层次、连带。 还是那句话，五季养生就像接力棒。 说你夏天养的这羊，这个羊是什么？这羊主动，羊发热，是人生命的动力，是气血的动力，是新陈代谢的动力，这非常宝贵。所以你必须要珍惜。你看上了年纪，他不乐意动，他不想动，他一动他就觉得累得慌，这说明他的阳气。所以说我们夏天啊，要搞得通阳，要搞养阳，干什么？积蓄人的阳气啊，然后呢，到下半年之后，啊，他就不像过去一样，哎呀，我一冷啊，我就提前比别人早穿一个季节衣，是不是这样？哎呀，我通过这样做了以后，哎，我觉得我不怕凉了，为什么不怕凉？那你因为你夏天认认真真的去蓄阳去了，光蓄阳行吗？刚才姚老师又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养的这羊你一定要珍惜，千万不要轻而易举的伤羊。哎，这就把我们夏天和这个秋天 讲的这个知识结合在一起了， 连通了吧。 嗯， 还有一个特点，从这个上半年和下半年还有一个特点， 大自然的特点是沉降收。 沉降收，这跟我们身体跟我们健康这够怎么挂呀？ 就是啊， 就是 说这个天气和气候的特点，就是这时候这个沉降收对我们人体生理方面有什么影响？ 这个我们曾经啊也多次是吧，我们讲季节养生，从一年宏观，那我们分了四季也好，分了五季也好，结果又分了一个呢上半年和下半年，是不是？ 对， 上半年是一个生发散的，那么下半年夏天过后沉降收，这样的气候， 也就是说上半年和下半年气候的特点是截然不同的。 那当然了，正好是相反的，那是阳气上升，这个阳气呢 下降。 春天我们三个字生发散，所以我们这时候其实又是人容易得病的时候，又是什么呢？治疗和康复的好机会，还要把体内的不管是什么邪，随着季节的气候它要往外发。什么叫天人合一？这就是它的规律。所以我们告知大家，有病要什么呢？上半年你去调也好，你去治也好，你去养生也好， 也就是说上半年是调治的好季节。 没错，咱们就说说这下半年嘛。下半年因为是它沉降收，所以它不是治病的一个，你要选择嘛，但是呢它是一个防病的，它也是一个补益的。这不又说起来接力棒的问题，每一个季节你必须要做好这个季节应该做的工作。所以这样呢，我们今天看来啊，给大家从宏观上啊又说了说一个补体上的。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就说到这吧。先 好的，朋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